定要做，有些是是去厕所，有些是这个整理家具，有些是油漆的，有些是安那些红风扇那些不同东西，有些是煮东西的，所以这是一家啦。这个家也是神的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。我真是鼓励你们，鼓励我们通通都要侍奉啊！你会做什么，你就侍奉什么，很重要。好、啊、，OK， 侍奉才能成长，成长来侍奉。如果你不侍奉，不能够成长，很重要的。如果那个身体，你这个这个什么指是名字啊？是吧？食指不动。过后怎么样？手术啊，这个啊，你啊，手术就是小过其他了。手术最后就没有了，这个很简单了，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说你手不动，过后手术了。你看那个中风的人啊，一个时期他们不动的话就是手术了。说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不要啊，我们神是配的，我们侍奉的，因为他拯救了我们，他从黑暗把我们带到光明，他是配的我们的一切。所以侍奉吧，兄弟姐妹。啊，有什么恩赐侍奉吧？谁没有恩赐的举手？全部都有恩赐，你们很好，你们全部承认都有恩赐，所以用你的恩赐来侍奉神，那就是值得，那就是you know, 你投资在永恒啊，把暂时投资在很多人用他的恩赐，神给他恩赐找生活，不是说不可以，可以啊，你可以用你的恩赐来生活找生活，但是除了生活，你还要生命啊。你还有生命，你还有耶稣生命，你还要建造神的国度，你还要成立神的国度，很重要啊！这个每一个我们兄弟姐妹，我神的儿女都要做的。OK，Amen，Amen 吗？啊 ，OK， 感谢神。OK， 来，我们再看今天晚上的信息啊。OK， 今天晚上信息是从民数记是旧约。13章啊，民数记13章，加勒专一跟随跟从神，你们都知道加勒，谁是的名字叫加勒？这边有谁的名字叫加勒吗？没有啊。OK， 加勒为什么这样特殊呢？因为耶稣亚比较出名，有神啊、也摩西拣选12个探子，你明白这个故事吗？探子去归探迦南地，全部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当摩西还没有进入迦南地，他派12个探子，啊，他派12个探子去看那个迦南地，看值不值得去，看有没有好料，啊，看有没有东西找，有没有宝藏，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其实如果神给的，需要去查嘛？你想下，这个是神的主意还是人的主意？你是神的 idea 还是人的 idea 去那边窥探那个迦南地？神说很好，牛奶和蜜的地，牛奶和蜜一蜜的地。如果神说牛奶和蜜的一蜜的地，你还会犹豫吗？我们还会犹豫啊？如果神说是好的，你会讲坏吗？如果我说是好的，你会怀疑，因为我是人嘛，我会骗你啊，神不会骗我们的。但是为什么摩西还差派12个探子？而且不单只差派12个探子啊，10个回来，坏的消息，2个好的消息，那是耶稣亚和加勒。圣经在民数记加说很多加勒东西，讲加勒多过讲耶稣亚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今天晚上我们讲加勒，因为加勒那时候他的表现真是一级棒。真是一起板，我们要像他这样啊！等下我要跟你分享9个重点，为什么加勒这么喜悦于耶和华？为什么加勒被耶和华大大使用？就是因为他有9个优点。我们如果每个人有这个9个优点，我们就不怕了了，因为这个9个优点，如果你有的话，哇，享用不尽。今天晚上真的要。专注啊，真的要专注啊！这神的话语啊，怎么样来向加勒学习？这样我们就受益不浅。OK， 来，让我们看民数记13章，我要经文呢、啊。民数记13章第1节到第23节， 如果圣经的你翻开民数记，民数记，民数记是旧约啊，民数记是旧约啊，出埃及记过后是利未记，利未记过后是民数记，找到了吗？啊，找到了吗？哈利路亚！你要多多包容我的华语，我的华语是从英文来的，翻译过来的啊。我讲到拉拉咔咔，你就不要笑我。等下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很少跟你们讲到，因为我真的很忙很忙，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忙，我读书忙，我读神学还在读神学，我在读神学博士，很多东西读，啊，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烧那个蜡烛烧到两点早上，啊，读到两点，你问我太太，她睡前的，我还没睡的。啊，工作了忙是忙，但是惯了了，惯了就没有事情了啊，惯了了，有神的这个鼓励都没有问题了，一天看百多病人都不会累了，不会累，是个神的大能呢、啊，神的这个子女呢是非常好，所以有神的是不同了，几辛苦都不辛苦的，几辛苦都很快乐的，啊，读书现在我要读书，读书有点问题就是太老了，53岁，我53岁了啊，有时候看不到看，哎呀，老花。因为那个字看得不清楚，比较慢，所以读、比较辛苦。那年轻的时候，所以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读书，不要等到我这样老了53岁才读。OK， 来，我们看民数记，12个探子啊。OK， 民数记第一章到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来，我们读啊，一起读，用圣经了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。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，他们每一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，都要做首领的啊！每一个支派都要派一个人来做探子啊，好吗？很好啊，通通是领袖来，都是一级班来的，通通是有才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找探子，都是找那些领袖嘛，因为他们讲的报告。可以相信嘛？可以相信、啊、对吧？如果你是这边通通是领袖，这边通通领袖讲的话都是可以相信的。OK， 第17节跳去17节啊，不要读到其他的，那是支派了啊。第17节看，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说：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，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。啊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处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强，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或什么字瘠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，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来。哦，也是带他的果子，看他果子美嘛。哦，如果是地是牛奶一蜜的地啊，那个地是肥沃的，种的果子都不同了，很甜美，很大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地肥沃，榴莲都是大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我们再看第23节，我们跳去第23节，他们到了以色各谷。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两人用杆抬着。这个两人呢、啊，圣经学家研究家说是耶稣亚和加勒这两个人啊，只有他们这样落力，他们充满信心啊。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，你看他们带果子来作证啊，这些都是很美的东西。25节，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见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，回报摩西、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。哦，果子都带来，很好是吗？果子带来了，又告诉摩西说：“我们到了你打发我们去的那地。”果然牛是牛奶一蜜之地，果然是好地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承认，12个探子都承认是好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住在那里的居民 强壮，城巴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住的人啊。这个问题来了啊，他们的民族强壮，他的城巴很坚固啊，有亚纳住的后裔在那边。亚纳就是那个巨人呐、啊，巨人的家啊。我们再读三十节，三十节跳去三十节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那里那地，我们足能得胜啊。这个是加勒，你看没有提到耶稣啊，加勒先，对不对？哇，加勒，加勒真是安抚啊。但那些和他们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亚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，他们比我们强壮啊。探子中了那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际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噬居民之地。哇，是人的啊，那边的人，他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。哇，我们在哪里看到亚纳住人，就是伟人哦，巨人，他们的伟人的后裔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闸门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你看啊，啊，只有两个探子，耶稣亚和这个加勒给好的报告，其他的都是不好的报告，吃人的那个那些地方哦啊啊，不单只是吃人啊，会不单只是会给他们掳掉，会等杀掉啊。OK， 你看第一节我们讲啊。耶和华小谕摩西，耶和华跟摩西讲，你去拍探子。其实当我读到这经文，我就很怀疑，为什么耶稣会为什么耶和华叫摩西去叫探子，选探子去查那个地方。其实神知道的，为什么查探子，为什么要探子啊？神说不够吗？神要跟我们说好的之地，牛奶的之地，牛奶一蜜的之地，我们还不相信吗？看，你再看生命记第一章，不是神要的，是以色列人民要的。生命记，生命记，我们生命记你知道啊，第五个本书旧约的生命记，生命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，看啊，生命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啊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，我们就是以色列人要他们求先。他们求耶和华，他们要去打发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他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必走进河城都回报我们。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探子？因为他还不相信耶和华，他们的信心还不够，所以他们要定定完成、啊、我们都是要定定完成。以后我们定定太想太多，算太多了。其实在神的国度，不要用你的计算机，用不到了，用不着了。神没有用过，神是超越计算机。你看是人要，不是神要。 OK， 你看神怎么样赞扬这个加勒，加勒为什么神特别看重他？你看民数记，民数记第十四章，翻回民数记，刚才我们的民数记第十四章，十二章我们十三章我们读完了，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，来看这个神怎么样赞扬耶和华，怎么样看加勒，怎么样的他欣赏加勒。 OK， 你看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啊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的那地。专一，里面没有怀疑，很相信耶稣，很相信耶和华，很有信心啊！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哇，神给我们的、啊，下一代都有喽，一代传一代，传到千千万代，明白吗？神给我们产业啊！没有一代就完蛋，很多人的产业是一代就完蛋，下一代就败坏了，明白吗？很多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有看过吗？我看过很多了，这代很好，下一代 败家了，败金家蛋疼，再穷了，又再辛苦了，又再争啊、又再奖金了，又有钱了，有了钱了，又败坏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产业，神的产业呢，一代比一代好，一代比一代多。亚勒为什么曾这样欣赏他？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心智 ，He has a different spirit， 他有不同的看法，他充满信心，他不被环境影响，他不被巨人恐吓到。哎 ，OK， 让我们看，亚勒完全信靠神。第一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，亚勒完全信靠神。以色列人的子民不信靠神啊，以色列人他们的弱点呢、啊？以色列人呢、啊？所以他们不是跟我们差不多一样，他们也是人，他们也是软弱，他们不是特别，神拣选他们不是特别，他们跟我们一样样的，他们的弱点。为什么神拣选他们先？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信心使神拣选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是他头脑有特别啊，他们恩赐有特别、啊，不是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给犹太人吓到了，或者是。不要给犹太人让你失去信心。OK， 以色列人，来，我们《生命记》第一章第三十一节，《生命记》回去，《生命记》回去，《生命记》看耶和华怎么样照顾我们，照顾他的子民啊！耶和华啊，他的用心良苦啊！哦，哈利路亚！他照顾我们无微不至，照顾一些人，以色列人的子民无微不至，但是换过来的就是一个背叛的心，一个不信的心。来，生命记第一章第三十一节，生命记第一章第三十一节，你们有吗？有，你们在旷野，这是耶和华说的话，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，也曾见耶和华你的神抚养你们，如同抚养儿子一样，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，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的神。神说，我把你埃及带出来啊，我把你一个在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带出来啊， you know? 我把你从奴仆带出来成为我的子民啊，你们还是不信我，你们还是要背叛我。你看我们一些人伤真的是伤透了耶和华的心、啊、他们不信任。所以加勒信靠耶和华，哇，神几高兴。如果我们是信靠耶和华，我们有 you know, 对神有信心，他是几高兴。我们只有怎么样许愿，神什么东西你把你什么东西献上给神，神都不是很许愿。最重要是把你信心献上，信心我们的心才能够打动神的心，心对心。所以你只是用你的才干啊、财产啊来感动神，感动不到。不是说你不要，应该给，你应该给，但是最重要你的心啊，你的信心啊。 Without faith cannot please God， 没有信心不能喜悦于神。 信靠神带来平安，我们要平安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平安，在这世界上充满不平安、哦、每一天你看报纸都没有平安，都有是坏消息，报纸都是坏消息。报纸有讲好消息吗？没有，只有圣经讲好消息。为什么不读圣经？为什么我们天天读报纸多过读圣经？为什么报纸这么好读，坏消息好读？为什么人要喜欢听坏消息？哈，千万不要在耳朵里面进坏消息多过好消息，要多进好消息很重要。当你进好消息的事情哦，多点好消息，好的东西就会发生。不，但坏消息不要听这样多，不要听这样，真的，越听多，你的信心越少。你听好消息越听多，你的信心越大。来，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三节。以赛亚书是旧约啊，诗篇过后，以赛亚书看我们怎么样信靠神带来平安，很重要。每个人都需要平安，在世界上充满没有平安，充满乱七八糟啊。很多不好的东西发生，所以我们需要平安。平安从哪里来？平安不是从钱财来，不是从你的事业来，不是从你的家庭来，是从耶和华来。看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，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三节，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三节， 坚信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哇，不是两分、三分、四分，十分的平安。我们需要十分的平安，兄弟姐妹，我们很需要在这个世界啊。我必保守你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哈利路亚！怎么样有平安？平安不是从金钱来。哦，如果有是亿万富翁，我就有平安了。不是，很多有钱人没有平安。我自己病人，我知道很多有钱人20种药吃，定心丸呐、定脑丸呐、手脚抖、定手丸、定脚丸，什么药都吃，因为他们要平安。但是没有平安，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十分的平安。Amen。哈利路亚。OK， 来我们看加勒，他有不同的心意，他安抚百姓啊。民数记第13章第30节，他讲安抚。当他听到坏消息的时候，加勒快快的安抚，安抚就是鼓励。所以我们听到坏消息的时候，鼓励，我们要成为鼓励啊，人的鼓励，不要坏消息加盐加醋。很多人很会加盐加醋，其实没有这样坏的，加到去更坏，听来更坏啊！不要这样，我们要安慰他们，我们安慰他，来，我们神啊，我们神是一个平安的神，我们神是一个供应的神，我们神是一个建立的神，我们神是一个祝福的神，而把人家带到神的殿中，不要加盐加醋啊，使到他们更没有平安，使他们更焦虑。来，这个第一个，完全信靠神，我们要完全信靠神，我们不要信靠人。第二点，加勒很坦诚困难的存在，他没有忽略困难，他没有讲哦没有巨人，他知道有巨人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，加勒知道有巨人。第二点，放我第二点那边，加勒很坦诚困难的存在，他有说哪里有巨人啊？不用紧啊，没有巨人了，我们就去吧。You know, 我们就带我们的军队，我们的整个以色列人进去那个迦南地了。没有巨人，没有巨人，那巨人当透明的。他没有这样讲，他知道是有巨人啊，但是他没有否认。OK， 来我们看民数记第23章，所以民数记第十三章，回去那个经文，我的经文都是在民数记十三章啊，13章第28节。我们读了第28节说，然而住在那里的民强壮，城巴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哪里看见亚纳住的人，所以他知道这些，他都知道，他也同报告这些东西，但是他没有怕。他有怕吗？他没有怕。 OK， 第31节，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很强壮。他们也是这样报告，大家都是这样报告，12个探子都是报告这些东西。探子中有人评论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的经过的之地是吞噬民的之地，自己读过的。我们在哪里看到那些人民都很高大，哦，这些都好，我们好像咱们这样。所以加勒耶稣也知道这些东西，知道这些报告，他们也认同，但是他们没有否认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神，他们可以信靠，他们知道神大过那个巨人，神大过巨人，你很重要，你看到那巨人你怕，但是神大过巨人啊。让我们做个互动啊，让我看你们知道谁大谁小啊。 OK， Dominic， 大卫大还是哥利亚大？哥利亚大，大卫大，我是属灵的兵。大卫打赢哥利亚是吧？哥利亚是巨人，对不对？哥利亚是巨人，很怕，你看到都怕。大卫怕吗？没有怕。为什么大卫没有怕？因为呢，属灵的职分高过他。为什么？他有耶和华，所以大卫大过哥利亚，所以他敢挑战哥利亚。啊 ，OK 啊，这个林姐妹啊。林姐妹，你的病大还是神大？你的病大还是神大？神大，因为神是医治你的病。如果你看到病这样大，那 病就是你的巨人啊，神就不会行神迹，很重要的。如果看你怎么看东西，你看我们怎么样，我们要神迹奇迹，我们要神行神迹，我们病，我有病，基督徒也是有病，基督徒不可以说哦，我有病了，神了我，为什么你给病我啊？为什么师父你还是有病？你可以埋怨啊，你如果是这样讲的话，那我不要侍奉了啦。You know, 如果是你这样说的话，那病就是巨人啊，那病就是大过耶和华，说神行不到神迹。你要知道神大过你的病。 OK、啊、Jane 那就大还是耶稣大？耶稣大。 OK、Evelyn 那就大还是你大？阿吉哥你大。属灵的辈分，属灵的辈分，你大啊 ？OK 啊 ，Derek， 你大还是我大？对，一起大，一样大，一样大。属灵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属灵是一样大的，一样大啊。嗯啊，嗯，你大还是太太大？一样大。很好，但是你是家的头啊，所以说一切的决定都要有商有量啊。如果Cindy 要做这个决定，一定要跟他商不商量，他是头啊，像 OK 我认同了，可以了，就是做，明白吗？要以上不是他大过他，他头个。你神制造亚夏娃的时候是神你制造肋骨吗？一起吗？一起走。为什么家庭有这样多纠纷呢？就是一个大哥另外一个咯，一个大哥就欺负那个咯，那个没有发言的权咯，是否咯？啊，你要知道谁大，当你知道谁大的时候，神就可以行神迹。为什么迦勒能够到迦南地？谁有十二个探子，只有两个进入迦南地？为什么耶稣亚和迦勒可以进到迦南地？因为他们看东西跟他们不同，他们看到巨人啊，看他们强很强，他们通通是怕了，不可以欺啊，欺都死路条。但是迦勒和耶稣亚看到神大过那巨人，看神大过那边的人民，哈、啊，他讲不用怕，虽然有困难，但是我知道靠着耶和华的力量，我能得胜。你要这样看东西，你不要看到那东西这样大，只有耶和华最大。明白吗？啊，只有耶和华最大。你不要看到九塞江大字，你怕他，他是跟你一样的，他是 physical 大不了啊，肢体大不了，但是、灵是一样的。我们大家都是有圣灵的。OK， 所以很重要，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基督徒没有基督呐、啊，哪里有基督？不用怕，出去那些基督徒的，那这样的基督徒是那个浮在不行在地上的基督徒，会飞的基督徒。神不要我们做那些基督徒，你看神都讲的叫虽然他给他们有这个应许迦南地会给他们，但是他们还是要面对那些困难，面对巨人，要知道他们怎么样得胜，怎么样看那些巨人。他没有跟他讲，耶和华没有跟他讲不用理那巨人啊，不用理他，不用看怎么样看他，当他们没有透明的没有啊，他讲有巨人啊，但是因为靠着耶和华的力量，我们能战胜巨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像那些基督徒好像浮了不都到地的脚、走路不到地，因为他们讲没有了，不用担心了，没有病了、啊、不去检查一下，本明是有病就没有病、这样不可以，我们不可以做这些这样的基督徒。我们要叫平衡的基督徒，我们知道有困难，有很多基督徒不去检查的嘞，不去检查身体的，为什么？怕有病哦，你怕有病啊，那病大过耶稣嘞，明白吗？你怕有病，病大过耶稣，神就算有病了，神都医不到嘞，因为你的观点错了啊。你检查身体，你要照顾你身体啊。好像你属灵有没有检查？我们做属灵检查，每个晚上有做吗？谁没有做的？今天晚上就做。属灵检查，神我有得罪人吗？神我有做的东西不应该做的我做了吗？神我有应该做的事情我有没有做到？属灵的检查啦，神我没有 讲话讲到得罪人啊，神我没有、看轻人啊，神我有没有、讽刺人啊， 所以我没有 gossip 讲什么闲话讲没有？要的，每一天晚上的属灵检查有没有检查？没有检查就要检查，不然耶稣来了跟你算账啊，跟我们算账。所以我们要做属灵检查，我们要做肢体的检查，因为灵魂体要旺盛，我们肢体的检查，我们去看医生，没有错啊。为什么？哎，医生是谁创造的？耶和华。医术是在耶和华创造的嘞，我们发明医术，我们发现医术不是发明医术，我们发现医术，医术已经药已经放在这边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医生都是发现罢了，不是发明啊！你要明白，医术医学是神制造的，所以医生也是神制造的。如果神制造的东西，哦，不要看医生，一看医生对神没有信任，有很多基督徒这样的。不到地的角落啊，飞的会飞的，不可以。我们要做平安的基督徒，我们脚踏实地的基督徒。他们，我们要面对问题啊，勇敢面对问题，靠着神的力量。OK， 加勒把焦点放在从神来的好处啊，在这个这样困难情形，这样多坏消息，加勒会看好，从好的一方面看，我们很重要。当坏消息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好的。方向，当我们有生病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好的方向。我们还有其他，好像 Dominic 生病，他用好的方向来看，很好，非常好，看好处。加勒怎么样看好处？看《民数记》第十三章第二十三节，他怎么样看好处？他看果子，真的是牛奶一米的地。你看，看果子，十三章第二十三节，他们到了以色各谷，从哪里砍了？葡萄树的一只上头挂了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用杆子抬着，又带了些石榴。他们看那个果子，哇，这个地，你看那个十个探子看巨人，他没有看果子。我们要看那个神给我们的好处。我们时常埋怨啊，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家有没有好处？爹爹时常埋怨，有吗？埋怨。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家？为什么不是这家？你没有好处，看神给我这么爱我的父亲，爱我的母亲。我一个温馨讲，看好的方面看，看神好的应许，不要看坏的。当然有坏的，有好就有坏的，有假就有真的啦。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啦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偏偏要消极，偏偏要看坏的，偏偏要听坏消息，不要听好消息，偏偏读报纸多过读圣经？为什么人就是这样咯？我们的人性本性就是这样咯。你不要再活在肉体咯，活在灵里面就不会这样咯。 OK， 来我们看他看果子，在三十一节也是说过了，他看他们会那个人巨人会吞噬他们，会杀害他们，他们很高大，都是他们像巨人，you know? 他们往坏的看。所以加勒不是，他的焦点放在神，他看神的好处。第四点，我的那个 PowerPoint， 第四点 PowerPoint 啊，加勒把焦点，第一个是加勒完全信靠神，第二个加勒坦诚困难的同差，第三加勒把焦点放在神，从神来的好处，第四加勒遇到大多数反对的时候也要跟从上帝。十个人反对两个人，哪一对胜？如果你听到很多人反对你，你会放弃吗？耶稣也加勒很容易，如果是他们要放弃很容易啊，他们要放弃很容易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。你看他们遇到是什么的困难吗？看第十四节第十页，民数记第十四节第十章，十四节十章。你看他们报告的时候讲，跟他们讲好消息的时候，加勒跟他们讲好像那边有牛奶之一米的地。啊，那边啊很好回货。你看他们怎么样讲啊？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，拿石头打死。如果有这样的人来反对你啊，你会再继续下去吗？啊，第十四节十四章十节，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。如果你面对这样的光景，你会不会？还是坚持下去，还是 那你还是坚持你的好报告，还是说那边我们一定能足够第二十三十节啊，三十节，十三三十节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那地，我们主能得胜，还有这样的信心吗？他们要来丢死他们，全会痛地对他们两个，你还会继续走下去吗？谁还继续走下去？举手。哎，听得明白吗？我们要继续走下去，不管有几多人反对我们，总之我们走在真理上，走在神的那边，我们要继续。你走在神的地方呢，你一定会被控告、诬告，一定会发生。Persecution sure happen。如果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受过逼迫，那个不是基督徒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一定要扛他十字架，一定扛他十字架，一定会被逼迫。哎，这两个人啊，全会众都反他们，丢死他们，舌头临死，他们还是坚持，靠着神的力量成就，得到迦南地。所以只有他们两个进到迦南地，其他的人通死掉，其他通通死掉。他一本来他们神要直接就杀死他们，消灭他们，但是摩西帮他们求告，所以他们老了，死在旷野，进不到迦南地，没有直接的毁灭他们。过后他们的后代才能进入。他们那代完全死掉在旷野，只有耶稣亚和加勒两个人进到迦南地。你看，你要做耶稣亚和加勒吗？我们要做那会众，以色列人的会众，还是要做耶稣亚和加勒？但是面临的问题，对抗不简单哦。两个，如果是我们两个人全部敌对两个人，我看那两个人，如果是我们，可能是放弃了，可能会放弃。但是耶稣亚和加勒没有放弃，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跟随上帝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呢，我们就得胜。来，第五个心智，跑喷不在。第五个心智，加勒用最快和明确的行动来击败惧怕。加勒最快，他没有让那个不好的报告在他头脑里面做工，因为魔鬼不能够侵犯我们，他又可以侵犯我们头脑，他可以搅乱我们思想，他可以用恐惧来吓坏我们。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三十节，我们立刻，你看加勒没有给那个坏消息掌权，他即刻就行动啊！你看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：“我们立刻上去那里，我们主能得胜，明白吗？我们主能得胜，我们立刻上去那里，我们主能得胜。”他没有让那个坏消息在那边做工，在的头脑，在百姓，他立刻行动。你看，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？我们时候就说要立刻，不要犹豫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行真理的，行真道的，我们要立刻行动，不要犹豫不决，立刻行动，击败魔鬼啊！诗篇四十二章五节，第四章五节，我们翻开诗篇四十二章第五节，诗篇四十二章第五节，让我们思考这个神的话语啊！诗篇四十二章第五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什么烦恼？为什么忧虑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我的心啊，神是看重我们的心啊。我们的心是平安的，还是忧烦的？还是忧虑的？还是烦躁的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的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。哇，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当我们专一于神的时候，他会以笑脸回应我。什么是笑脸？神的荣耀啊，神的同在啊，他的荣耀会彰显在我们当中啊。哈利路亚，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第五第六个重点啊，第六个 我们第六个重点，加勒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无止境的资源，他提醒耶和华是我们资源，耶和华是我们供应。你看第三十节，第十三章第三十节，第十三第三十节，以民数记看为第十三三十节啊，民数记第十三第三十节，我们足能得胜，足够不缺乏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如果我们去那迦南地，我们足能得胜，我们不缺乏，神是我们的供应，神是我们资源。以弗所书三十章第三章二十节，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，神能照做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想所求。神的所赐给我们多过我们所想所求的，你明白吗？神的资源是无止境的，他掌管整个宇宙的产业啊！如果他笑脸迎向你啊，哇啊，砸到了！啊，砸到了！他笑脸向你的时候，你就 不怕了。OK， 第一，很快我们就会用完了，我们的时间到了。OK， 面对困难，看PowerPoint， 第七个重点啊，面对困难时，避免消极的想法。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的时候，哦，面对消极的东西的时候，避免用有消极的想法。你看一些人，民数记第十四章，十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四节，看民数记啊，面对困难时，避免消极的想法。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号，他们都哭啊，他们不只给坏的报告，还哭啊，啊，还埋怨啊。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。哇，基督徒不可以发怨言。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，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不会彰显，神不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怨言跟这个平安的灵不能够相称，不能够住在同样的地方。我们的心是圣殿，我们不能够让怨言和喜乐一起在里面。一个家不能有神和圣灵和邪灵在里面，明白吗？怨言是从邪灵来的啊！一个家不能有结和一个和平的人在一起，就是这样啊。全会众对他们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。”你看，他们消极的时候，他们想法都消极，他们咒了，他们要讲死了，我们。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死在旷野。你看他们忘记了 you know, 神开红海啊，忘记了神降玛拿，通通都忘记，现在要回去埃及。你看人是这样的，有几消极，人会很消极，我们是一样的。当我们看到听到坏事的时候，我们会坏处想，所以不要听太多坏消息，兄弟姐妹，让我们不要听太多坏消息。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死在是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，我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被掳了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？埃及多奴仆他们都要啊，他们体验到神的神迹啊，开红海啊，早上有云带领他们，晚上有火炬带领他们，那些神迹其实他们都忘得一干二净。这是说我们人是健忘了，人世界一些人跟我们不同。你看 OK， 一些人很聪明，他们都是健忘啊，我们也是健忘啊。我们在消极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不好的消息，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好处，神的神迹其实在我们身体生命中神行的，我们一定要记住。我每一个神迹神在我生命做的我都记录起来啊，我每一次我情绪低的时候，我就翻开那个日记了，我就很高兴了，我的信心加倍。我们要这样做，因为我们是很健忘，我们很健忘。神的好处，神的神迹做了很快就忘记了。我跟你讲，家庭里讲什么信息很多人都忘记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们记起来啊，翻开来看，那是很重要。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，回埃及住铺 他们都愿意，不要去迦南地，流奶蜜一蜜之地他们都不要去了，因为巨人 不要侍奉了，因为生病了，不要侍奉了，我吵架，夫妻吵架，不要侍奉了，孩子不听话，不要侍奉了，那就是你把孩子当作巨人了，你没有把耶稣当作大过你的生命中的巨人了，很重要，这样神不会行神迹奇事，他不是说不要行神迹奇事，是我们阻挡，不要阻挡神在你我们生命中要行神迹奇事，我们要把他放弃地位，放弃最重要地位信靠他，喜悦神，让我们开看怎么样第另外一点另外一点喜悦神，民数记第十四章怎么样加勒怎么样得到可以进到迦南地，因为他喜悦神。第十四章第八节，第十四章第八节，怎么样加勒和耶稣也能够进了迦南地，因为第八节耶和华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喜悦耶和华，孩子怎么样喜悦父母，那些做母亲的父亲的，你们有时候很高兴孩子，什么时候高兴他们，是他们听话的时候了，是他们赞美你的时候了，你很高兴了，对不对当我们喜悦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迦南地了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迦南地，为什么我们还在旷野，很多人在旷野走啊绕啊绕啊走啊，还没进入迦南地，因为我们没有喜悦神，我们没有听他的话，我们没有遵他的命令这样我们做个听话的孩子，喜悦他，我们必进入我们的迦南地，每一个人都有个迦南地，你进了吗？我进了吗？如果还没进的时候不太迟只要你这个九个重点你就可以进入迦南地，喜悦神第八个重点是喜悦神，第九个重点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第九节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庇佑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？不要怕他们，耶和华怎么样能得到耶和华的同在，怎么样能得到神的同在，喜悦他，赞美他，进入他的门，用感恩心进入他们，恩的心进入他们，用赞美的心进入他的殿，怎么样有耶和华的殿在我们当中呢？就是赞美他，赞美他，喜悦他，他就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迦南地，我这边就能够进入迦南地，哈利路亚 OK， 我讲到这边为止，所以九个重点，第一个信靠耶和华，完全信靠，第三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承认困难的同在，我们要都是承认有困难的同在，承认困难的同在，第三个把焦点放在从神来的好处，第四点把焦点放在从神来的，第五点用最快的速度用最快和明确的速度第四点，第四点人遇到大多数反对的时候还是要跟随上帝，第五点加勒用最快和明确的行动来攻击派来击败基帕，第五点，第六点加勒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无止境的资产资源，第七点面对困难时避免消极的想法，不要咒诅，不要说谁了 you know 哦吼，那些字典都是要离开基督徒字典，死佛了，哦吼了，完蛋了，那些都是我们肉体的，那些飞机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间的话也没有了啦，因为生和死的权柄在我们的舌头下，很重要所以不要说衰仔、死仔、蠢子， 那些统统不要聊了，不要聊了、啊、不可以聊了，因为我们知道真理了，不要 再做了，做的时候就是咒诅了、啊、很主要。所以他们这样写要死在旷野，真的是死在旷野了，他们以色列人统统是死在旷野，真的是，还只有两个人进到迦南地，因为他们要嘛，他们咒诅嘛，他们要了喜悦神。我们一定要喜悦神。第八点，第九点，与神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很重要。让我们、唱这首诗歌，来，我们唱这个诗歌啊，与神同在，我们需要神同在，一生一世啊。让我也坐在那边，让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啊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歌，哈利路亚。这个歌也说，耶和华是我们拯救者，耶和华是我们盾牌，耶和华是我们性命的保障，我们需要他的同在。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 用我们心来唱。 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几岁呢？ 来，再一次，耶和华。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，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还几岁呢？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 寻求神的同在， 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荣美。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寻求 寻求他的念，寻求他的同在，寻求他的念光照我们。再来一次，从头开始。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。 巨人不可以击倒我们，巨人不可以打倒我们，因为我们神比巨人更大。 耶和华是 他是我们盾牌， 我的盾牌。耶和华是我的高台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。 我还怕什么？ 我还惧谁呢？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荣美。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寻求他的面。有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赞扬他荣美。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寻求他的面， 寻求他的脸，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寻求他的面。 哈利路亚！哦，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耶稣基督，哈利路亚！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好的信息，我们要依靠你，我们不要看环境，我们不要看周围，因为我们的神大过一切。哦，哈利路亚！我们要相信好的报告，我们要看神的好处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把困难放大眼睛，不要把困难放大，因为你比我们的困难更大。哦，哈利，我们要即刻行动，即刻战胜魔鬼的计谋，因为魔鬼来是偷杀毁坏，你来是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要知道你的资源是无止境的，耶稣基督，你的资源是无止境的。哦，我们可以，你就是我们供应者，哈利路亚，你是我们的灾。主啊，加瑞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当我们坏思想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撤绝，我们要把它赶出去，我们不要咒诅。那么坏思想的时候来的时候，我们要阻挡，我们要把它赶出去。而只有想好的，想神的应许，哈利路亚！我们要喜悦你，我们要侍奉你，我们要尊敬你，我们要遵从你的话语。而且我们要常常寻求你的同在，就要将这个诗歌说，一生一世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以胆养你的容面。哦，这是我们做孩子要做的，当我们有胆养你的容面，当以你笑脸来影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就能够得胜，魔鬼就不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得到一切的好处。哦，魔鬼不能得逞，魔鬼不能够欺负我们。神啊，来跟我们同在吧，今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，今天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盾牌，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亮光，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城墙，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高台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。哦，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神啊，你的同在永永远远跟随我们，不会离开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因为我们靠着你同在，我们进入迦南地，我们靠着你的同在，我们得胜了，我们带着你同在，一切一切问题、疾病、婚姻问题、感情问题、家庭问题、夫妻问题、孩子问题、事业问题、钱财问题，都要离开，都要离开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要像加勒这样专一跟随神，就算全世界抵挡他们，他们都不会放弃你。哈利，他们都会气馁，他们都不想不会放弃，他们不会转回头，他们不会回头转身，他们像你，他们一直会像跟从你，因为你是配的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兄弟姐妹呢，如果你要什么代祷，请你上前来，我会帮你代祷，不然的话机会到此为止。愿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圣灵团契永远永远远远的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